花乱坠，满屋乱坠，天花满屋乱坠。光线一片漆黑，光线一片漆黑。有人哭，有人笑，有人在嬉闹。有一个声音轻轻地说，谁也逃不掉。我赶快跑，赶快跑，跑进了一座庙。庙里的和尚转回头，对着我微微笑。有风声，有雨声，有人叹